나둠바둠우가미다막둠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나스카오바에당아바아나둠바둠우가미다막둠가나단아사가다루말리스파라오바에당아보노이샤미다루이사마다마스턴간산본아누에다시봉올론미다이샤미다루이사메사루가다마신하삼아루아리루수닌다헤이온아나둠바둠우가미다막둠시나란아사가다루말리스말라오바에당아보노

给更多 你。 那谁醉多情过醉，后悔呀的想相对，心比那无龙啊一朵雄可贵。后悔呀的哈郎衣，何惜那龙棍那一朵在心底。 哥瓦兰马桑尼吉当伊拉，哥巴兰马桑尼吉当伊拉，我好巴萨吉玛达林萨华莲，可莫爱多人呐爱巴我什么了，阿卡里扎康克那宾诺斯那哥巴拉。Kabalan masang ni jitanggila Kabalan masang ni jitanggila Borau pasaji matalin sa patronga Kemuai to zenarai baot semarau Kakali zakaKena binus na kebalan Kebalan masang ni jitanggilan Kebalan masang ni jitanggilan Borau pasaji matalin satiboKemu ai to zena ai bao semarau Kakali zakang kena binus na kebala 哎呀， 哎嘿。 哎呦！